了我担，干柴寻归酒尽，正欲着你不饮云细雨降临，瞧我不因天气难打家奔，到了我坐古庙身旁我站前，村身雨过天晴黄昏时分，霎时间风儿轻月儿朗，月朗风清真好，对林捋顺了着江南，我就朝我前高奔，忙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呼亲，瞧我不闻其心神稳定，柴担儿放置在了地呀，呀呀沉，从东你看烟灰才高他的命 来

走走，他问什么言语主要你留不生。钟子期昂然不睬官船上，剑伯牙长缨不败，说有礼了大人。那位俞伯牙同时官体焉能与他还礼，所以一旁坐下，我今天要与你细谈谈心。钟子期那并不谦让，居然落了座。伯牙不悦，面寒沉，也不让他吃茶，空对坐。方才岸上可是你听亲们那位子期说，不敢深知那略小一二，望尊官莫要你不良人。伯牙说，小姑口称听秦论，我有几宗事，犯个什么神之因，那我再问你，子琴当初什么人呢把他留下，流落何处，那因为什么叫妖琴，造琴当用什么木，那什么人呢造着这一张琴，四方寒传说对乔公之名叫典韦。子期说，琢磨本事伏羲氏流落瑶池，那因此啊叫瑶琴，造琴当用如同木，上结亲下结婚，一群中结用个清浊两相云，出了一位魁首的这个木匠刘子期，造了当来这一当琴。当初什么人富得好，富到何处，他能够那悔何人，那什么人以琴丧了那他的这个命，那什么人那以琴那骂过什么人，简简庄庄传说对，就算乔公你知。子期说，此秦文王富得好，富到了妙处，常常的会仙人，文王世子不依靠，他也曾以瑶琴毁骂过众君，大祭里定下一条阴毒计， 围在几寸难合分，舍文岁按着什么一样到更合适，几尺几寸零几分，什么人好得，什么人好战，上边弓有弦几根嘞，字行行全说对，就算乔公你之音，子期说前案八节宽八寸，围窄四寸四几分，舍文岁按着周全一样到不合适，三尺六寸零一分，文王好德，武王好战，上边共有弦七根，冤套九霄团风袭烟川山海龙虎群，宇宙条丝金仙符，那本是瑶池雅乐长城范思文，伯牙说你字字行行全的说的对，你可知我以何物做题文，子期说从众里坦言回才高命短，你以那月光秋水做题文，伯牙闻听讲头点，说野店荒村何处无高人，莲花桥夫好好好，钟子期在一旁，你看他一根针的毫无虚色，笑我阴阴一情会有好进来了呗，到后来就在马鞍山前与伯牙先生他摔碎了瑶琴，所谓谢之音。 好，刚才是骆玉笙先生演唱的《京韵大鼓子期听琴》，接下来的故事自然而然就是摔琴了，还是骆老的这段俞伯牙摔琴。 香粉唐二人分手太急，为得细谈论约会了汉阳，相会再等来春啊。

正想张君瑞，我乃邀请在济南上挑星转阵边上，我的邀请啊，走下随我这曲残，飘过湖海风顺，小生 绕过槐廊靠近书桌，红娘说我到夫人那里去看一看，小姐你要细听琴声细听量，张金瑞就知窗外小姐到，静心神改赋一曲凤求欢，凤求欢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，一日不见心思之 是洛派门墙的大弟子陆以琴先生演唱的《京韵大鼓莺莺听琴》。子期听琴所谓是友情，莺莺听琴所谓是爱情。那